安详，星辰我挥动白云的翅膀，夜晚我匍匐在你的天堂，生灵顺从雅鲁藏布江流淌，时光在布达拉宫越来越长，无边的草原放开怀抱，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，我要去西藏。声音幸福安详，清晨我挥动白云的翅膀，夜晚我匍匐在你的天堂，生灵顺从雅鲁藏布江流淌，时光在布达拉宫越来越长，无边的草怀抱，我是一只温顺的绵羊，我要去西藏，我要去西藏，仰望雪域烈阳茫茫，风光旖旎，草色青青，随处都是我心灵的牧场。去西藏，我要去西藏，仰望生死烈阳茫茫，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，雪莲花盛开在我的心。都是我心灵的牧场， 我要去西藏，我要去西藏，仰望生死烈阳茫茫， 习惯了孤独黑夜漫长，雪莲花盛